有什么样的浪漫生活，终于结果我也毫不犹豫面对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样的浪漫，还能带给你的期望是怎么样的浪漫，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问我是不是都这样，等你离开是寂寞的收场，有人留下永远的伤，有人用一生对望。 Oh baby baby 别这样，听我听我对你讲，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是你给了我的盔甲，对一双美丽翅膀，没有你飞起来的时候怎么会有方向。 Oh baby baby 别这样，听我听我对你讲，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是你给了我的 love story， 一段美丽时光，感谢每一天烦恼相遇带来而快乐两个人分享。其实一直有一个愿望，和你在埃菲尔铁塔看夕阳，当我们八十岁的时候细数最浪漫的过往。 Oh baby baby 别这样，听我听我对你讲，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是你给了我的 crystal play 一双美丽翅膀，没有你飞起来的时候怎么会有方向。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给的理由我都懂，因为我也曾经用过。能不能不要说都是你的错，现在说我的好有什么用，我了解你想要的自由，所以我放开手让你走。我不是个好人，只是寻找到最适合的那个人，也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无意地伤了别人。我知道我不是个好人，我只是个寻找到幸福的人。 好人，只是剩下的最适合的那个人。也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无意想要别人。我没其实都不是好人，我只是想逃到幸福的人，但这都是你的人。我不想当好人，也不特别的想当个坏人，只是不想你。 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综合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绮贞叫做《我亲爱的偏执狂》。知道陈绮贞呢，是从她的旅行的意义开始的。喜欢这个安静低调的女孩，敲着吉他用心唱歌的女孩，暖暖的调子，轻轻的吟唱，却是那种温柔的折磨，刺痛你最柔软的地方。你以为她微笑的沉吟，她声音却又是倔强的。一起来听到《我亲爱的偏执狂》。 我想你们总沉迷某种神奇的幻想，那是躲也躲不掉呀，同一般强烈的欲望。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八般无人而喧闹，你目眩神，你说不知道，只显得可笑。为什么你会相信每件事都有解决的办法？这就好像吞进鲑鱼却卡在喉咙的中央，有千百种可能无解答，你去挪威找鱼算账，有一头钻进了犀牛角，今天比想象还漫长。啦啦啦啦啦啦啦，假如你无法隐藏，就不要故作轻松模样，其实你很悲伤，这很寻常。我亲爱的偏执狂，我要学仙人掌，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百般无人好喧闹，你双双下落踮起脚，于是一切到了，你双手插口袋踮起脚，于是一切 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可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承诺，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舒服，我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拥有，不如做得到的感触，照顾你身上的程度，爱我的心目，让身体静止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带上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等感情的礼物，这是无意义的征服，让我写下爱的小祝福，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将之一目的，我要穿出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熟悉，我在哪里见过你？我一生。

这时候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话，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又真的是嫌弃自常有过那些话，说的没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总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叶倩文，叫做《兰花草》。叶倩文早年的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是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奖最多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民谣曲风的。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兰花草》呢，也有着台湾民谣的感觉，一起来听叶倩文带来。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站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不一根。转眼秋天到，一览如乱芳。